今日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今日的主题是凡事谢恩，有请我们张美芳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感恩节快乐！今日感恩节崇拜啦，咁嚟紧星期四咧就系感恩节 ，OK？ 咁你知唔知咧？纽约时报啊 ，New York Times 咧有一个访问，咁咧佢就访问一啲嘅美国嘅家庭，特别系一啲咧受到好多灾难嘅家庭，因为咧喺过去一年美国嘅家庭咧经历咗好多嘅震撼啊。例如咧，即係最近嘅加州大火啦，燒毀咗好多嘅房屋啦，咁又有呢個槍擊事件啦，教堂啊、學校啊，或者一啲即係酒吧裏邊啊，都好多呢啲嘅槍擊。仲有咧，仲有咩啊？颶風啦，嚇摧毀咗好多好多房屋啊，好多人命。咁樣，所以喺一個咁樣嘅失去咗咁多生命、家園、財產之後，一個人仲點能夠去感恩呢？咁所以當佢哋訪問呢啲嘅家庭嘅時候咧，有啲家庭會話：我今年嘅感恩節，我都唔知道可以同神講啲乜嘢啦。咁但係咧，其中有一個女人咧，佢間屋咧就係位於加州呢、這個。聖羅莎市嘅就係俾山火摧毀曬，佢所有嘅嘢咧都燒光，但係佢表示咧，佢比其他人更需要呢一個感恩節，因為佢同佢個女仲平安生存緊，而且咧佢從來都未感受過咁多人嘅關心。最重要嘅咧係佢話佢能夠重新去再珍惜一段咧將要破裂嘅婚姻。佢明白到家人嘅重要性，所以人生不如意嘅事咧，嚇十常八九。主耶穌都話啦，在世上你哋有苦難嘅，即係話我哋嘅生命會遇到不如意嘅事咧嘅機會係比遇到如意嘅事、開心嘅事會更多。特別係而家個世界係越嚟越亂啊，係咪？所以基督徒仲點能夠去感恩呢？盼望我哋今日藉住呢一個經文。是让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感恩的重要性。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恩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不单止在感恩节我们要感谢你。实在我们每一天每一刻，我们有新的一天，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就要感谢你。因为神你实在是与我们同在，你给很多每一天给很多很多的礼物我们，我们都不懂得去感恩。神啊，求你真的将我们放在你的恩手里面，教导我们藉着你今天的经文去教导我们即是感恩的重要性，让我们真的用一个感恩的心去过每一日。虽然我们有苦难，但神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求圣灵去引导我们去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 阿们。 在1914年有一个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美国的，就在 New Jersey 他有一间的影片制作研究厂就发生大火，就將佢所有超佢嗰個研究所咧，差唔多係100萬嘅資產嚟嘅，就全部付諸一炬。咁對於一個67歲嘅老人家嚟講咧，就差唔多將佢成副積蓄啊、心血咧都燒曬冇曬。但係對愛迪生嚟講咧，佢竟然咧唔單止冇傷心難過，佢仲同佢個仔講話啊，感謝有呢一場火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我過去所做錯嘅、做錯好多嘅嘢咧，都仲留翻低。而家燒曬啦，我哋聽日可以再嚟個 start it over 咁樣。如果一件咁嘅事發生喺你身上，你會唔會好似佢咁開心，會感恩啊？冇曬啊，係嘛？咁但係今日嘅經文咧，得一節嘅啫，嚇，好短啊！上次講22節，好長，今日講一節。但希望大家容易記得，我哋一起讀兩次，好唔好啊？記住佢，1、2、3。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沒錯了，凡事謝恩。這樣呢，經文就很簡單，我們今天會用三個 W 去學習感恩的事。什麼三個 W 呢？就是 When、What and Why。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要知道凡事，凡事就是什麼時候呢？原來凡事，凡事的意思代表什麼呢？就是說在一切的事上面，無論大事、小事、好事、壞事、順境、逆境、快樂、痛苦，任何環境、任何時候，你都要謝恩。哇，咁即係意味住啲咩咧？即係話，啊，好似今朝我哋祈禱會話，阿 Grace 啊，大家姐撞車要謝恩嚇，俾火燒咗間屋要謝恩，啊，要患咗癌病要謝恩，哦，破咗產，哦，要謝恩啊！即係好似所有啲不如意事嘅發生嘅時候都要謝恩。咁咧有啲基督徒咧覺得真係咁諗嘅喎，啊真係覺得遇到啲事要凡事謝恩啊嘛，要謝恩。咁所以無怪乎一啲非基督徒覺得我哋基督徒咧係點啊？係有啲 IQ 精神咯，唔係阿 Q 精神啊，啊唔係 IQ， 阿 Q 精神啊，即係哇咁慘嘅嘢你都可以感謝嘅咁樣。但是如果我們看看英文的原文或者原文聖經、英文聖經，你就會比較容易明白這一句說話凡事的意思了。英文呢其實是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或者呢另一個版本呢就是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即是說呢你我間住這個 in 的意思，就是在所有的環境當中，而不是 for，就不是為所有的事情發生而去感恩。有什麼分別啊？分別就是說，如果我們為那些不幸的事去感恩，就好像哎呀中了獎了，終於輪到我了，哇 我可以有這個災難了，撞了車了，感謝哇，那就即是這個反應不是很正常，是吧？這樣為到神俾我哋恩典啊、好處去謝恩咧，呢個就係正常啦。哇，中咗獎啊，即係得到啊病得醫治，或者啊揾到工啊，或者啊有個好大單生意啊，賺咗錢啊，嗱呢啲咁啊就會好自然去感恩啦，係咪？但係當我哋遇到逆境嘅時候咧，或者處身喺不幸嘅處境嘅時候咧，我哋要去感恩，就係呢度所謂嘅現啊。就不是為到那些不幸的事去感恩，但是我們在這些的災難裡面的當中，我們要學習感恩。保羅寫信給帖撒羅尼加這班的信徒，鼓勵他們要凡事謝恩。那他們究竟在一個什麼的境況裡面呢？他們的境況就好像我們現在寫信去中國大陸給那些信徒正在受逼迫的情況底下，我們勸勉他們，喂，你們要凡事謝恩啊，這樣的心情。那你會不會明白他們的感受是什麼呢？他們會覺得，哇，我們現在在水深火熱當中，我們怎樣去感恩啊？如果我們病得到醫治，我們家庭經濟得到改善，我們就很自然去感恩。但是其實都不是的，好像上個禮拜 Alex跟我們說這個十個麻風病人只有十分一懂得感恩而已，病得醫治了，只有十分一懂得感恩。何況當我們遇到一些即災難、一些苦況的時候，我們要去感恩，這個根本不是一件自然的本能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懂得感恩，這個確是一個超自然的屬靈的操練。就好像例如舊約有一個約伯，他一日之內呢就喪失了他的所有財產、仔女、老婆、健康，什麼都沒有了。但是呢他明白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在約伯記一章二十節，約伯咁講，佢話：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嘅係耶和華，收取嘅亦都係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重的。哇！佢講呢句説話嘅時候係啱啱人哋話俾佢聽：哎呀，你個仔死，你仔女死曬啦，你啲屋冧曬啦，你乜都冇曬嘅情況底下，佢講呢句説話，佢仍然能夠可以大聲去感謝神。點解啊？因為佢明白一個道理，就係佢赤身嚟出於母胎，而係又赤身歸回。如果當你原來乜嘢都冇帶嚟，將來亦都乜嘢都帶唔走嘅情況底下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你冇嘢損失到嘅。就大家有冇去過嘉年華會啊？嗰啲嘉年華會咧 ，carnival 嗰啲啊，咁你入到場嘅時候咧。咁誒會有啲金幣換啲金幣啊！啲金幣愛嚟俾你玩唔同嘅遊戲嘅。嗱，啲金幣就俾你玩喺個場裏邊玩。咁你會贏啦，你會又會輸啦。如果你贏儲到好多金幣嘅話，你如果換唔到一啲嘢可以帶走咧，嗰啲金幣到最後係點啊？留翻喺嗰度嘅咋。所以你要考慮，我哋可以用啲金幣換啲乜嘢可以帶走？好多時候我哋換啲啤啤熊啊咁樣可以帶走啦。對於基督徒嚟講，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我哋冇嘢可以帶嚟，亦都冇嘢可以帶走。有啲嘢係可能可以帶走，嗰啲就係永恆，可以帶到永恆用嗰啲，你就要留心。但如果冇嘢帶走嘅話咧，你冇嘢輸喎，係咪？你有呢一個咁嘅明白咧，你就唔會覺得哇，我冇咗嗰啲嘢，覺得好心痛。約伯就明白啦，佢話賞賜嘅係耶和華。收取都合理啊，係嘛？人哋俾你嘅，最後人即係嗰個人攞翻，好合理啊，係嘛？咁哈巴谷書咧，亦都咁樣講喎。哈巴谷先知佢話無花，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亦都唔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又冇牛。哇！即係講緊咩啊？ 絕曬， 破產咯、啊，乜都冇咯、啊，嚇！全部冇屋企家冇，房子冇，銀行户口冇曬，錢生意冇曬，冧曬，冇人同你做嘢，你一個。但係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嘅神喜樂，仲可以開心快樂，仲可以感恩，仲可以歡欣喎。你得唔得？一般人當遇到困難嘅時候咧，佢哋有咩反應咧？通常咧。第一個反應咧，就係 Why me？ 點解係我啊？咁黑仔啊！第二跟住咧就憂慮啦。第三你佢就會埋怨，埋怨點解啊？點解咁樣發生啊？咁樣最後咧，佢就覺得對神失望，離場，自己行自己條路，自己做自己啲嘢，唔再依靠。嗱，呢個一般人嗰個反應，但係對於基督徒嚟講咧。一個成熟的基督徒來說有什麼分別呢？他會首先會接受，接受這些苦難是有神的心意，是神容許給他的，然後他會祈禱，祈禱他，然後將這個苦難交給神，求神去帶領去經過，在經過的當中他經歷到神的時候，他會感恩，他會感恩當中有什麼可以感恩呢？突然間會講，然之後佢自然嘅反應，最後咧，佢會開口讚美神嘅，佢會唱歌，佢會感恩去讚美神嘅。呢、这個就係一個成熟基督徒嗰個反應。就例如好似如果舉個例，大家姐撞車，撞咗車喎，我哋冇為到呢個撞車而去感恩嘅，但係喺呢個咁嘅處境，撞咗車呢個咁嘅處境。我哋點樣咧？點樣去接受啊？我哋點反應啊？哦，係啊，喺一個患難裏邊撞咗車，架車冇咗，係咪？可能個人有少少傷又好，或者冇受傷。我哋接受呢一個嘅事實啦，然之後我哋祈禱，點祈禱啊？嚇！求神幫我哋渡過呢一個。這個事件 能夠即係我哋首先我哋嘅身體冇事嚇，求神醫治，跟住我哋要祈禱神幫我哋揾到即係幫我揾到一架適合嘅車之後係咪啊？可以之後除去呢一種即係揸車嘅恐懼感係咪啊？我哋祈禱，跟住喺過程裏邊，即係阿 Karen 話，卒之大家姐又有部車可以俾到佢喎，可以用喎。跟住原來發現身體冇事喎，哇，係咪要感恩啊？係，跟住哇，就即係一齊去感恩、讚美、去崇敬拜啦，係嘛？嗱，呢一個咧就係即係我哋可以攞嚟講見證啦。咁呢個就係一個成熟基督徒嘅表現。但係感恩嘅相反咧係咩咧？感恩嘅相反係咩？埋怨咯，就好似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後咧。佢好快就唔記得咗神係點樣帶領佢哋出埃及嘅所有嘅過程，將佢哋將一個為奴之家拯救出嚟。佢不單止冇感謝，去到曠野嘅時候，神俾瑪拿佢食，但係佢埋怨咩啊？哇！唔使你做工有個天跌啲瑪拿俾佢食喎，冇感恩，仲埋怨哇！乜日日都係食瑪拿啊，咁鬼悶啊！佢要肉食係嘛？又埋怨就冇水飲咁樣。哇！呢啲咁多嘅埋怨，你知唔知道一個埋怨嘅心咧，係因為咩原因咧？係因為咧佢所期望嗰啲佢達唔到啊嘛，就好似咧你覺得自己靚仔靚女，我就應該有一個伴侶噶嘛。如果冇嘅，你期望應該有一個伴侶，冇嘅咪埋怨咯。點解我冇噶？嚇、一表人才，嚇、又有愛心。嚇、又咁識唱歌，點解會冇伴侶㗎？ 你難 嚇啊！到你有伴侶啦嚇、我哋有咗伴侶又會期望咩啊？期望我個伴侶嚇、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啦嚇、即係好威啊嘛！即係帶俾人睇又威啊，又識煮兩味咁樣咁樣啦，又或者。個老公咧可以啊，事業又有成，賺好多錢，唔使我做，但係又要好多時間嚟陪我喎。你係咪有咁嘅期望啊？當佢真係好努力，佢出去賺錢，佢陪唔到你嘅時候，哎，埋怨啦，佢成日陪唔到。當佢好努力嚟陪你嘅時候，佢啲事業咧就搞到一團糟啦，因為冇時間照顧啲事業啊嘛。咁你又覺得佢冇出息啊？咁又會埋怨啦，係嘛？即係當我哋埋怨嘅時候，我哋覺得個期望達唔到。嚇，覺得我哋要得到嗰啲嘢係應份嘅，嚇係理所當然嘅，總係覺得生命咧係缺少咗啲乜嘢嘅，人哋總係比我哋好嘅，但係卻唔會為咗你所擁有嘅咧而去感到滿足，感到要感恩。所以無論佢擁有幾多嘢咧，佢都唔會快樂嘅，因為其實佢唔滿意神為佢所安排。就好似咧，你知唔知我哋呢度每一個人咧？都比所羅門王咧更加富貴，更加智慧啊！你知唔知點解啊？我哋呢度每一個人都比所羅門更加聰明，同埋更加富有嘅。因為所羅門王冇 iPhone， 佢又冇電腦，又唔識用電腦，而且佢又冇飛機，又冇遊輪可以俾佢環遊世界，係嘛？但是呢 even 一個阿嬸啊，佢都會有個 iPhone 啊，都會識用啊，用下 iPhone 啊，嚇、都好多時候會去搭飛機啊，坐遊輪環遊世界，係咪啊？但是呢現代人會唔會因為咁樣而滿足啊？去感恩啊？唔會啊，仲更加想越嚟越想追求更好更多。所以人心咧係如果冇感恩嘅心，就只會係常常會埋怨。但一個人是否會感恩，其實取決於他看每一個的際遇 是怎樣看的。例如這幅圖畫大家很熟悉、你看到什麼呢？一個你看到的是什麼呢？一開始你會可能看到一個巫婆，巫婆或者一個 老婆婆的樣子。但如果我們換過第二個角度去看的時候，你就看到一個美女的側面。所以其實我們生命裡面同一件事發生都會隱藏著一些祝福又或者是危機。 如果我们能够用属灵的眼睛去看每一个际遇的话，我们就懂得凡事感恩。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经常都会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成为了很多种口头禅。有些人就直接封他叫感谢主弟兄，咁就知道成日都感謝主啦。咁咧呢個弟兄咧去做生意嘅，咁啊到年尾嘅時候咧，佢周圍去收數啦。咁點不知翻屋企嘅途中咧，就遇到賊仔，咁咧就將佢錢包搶咗啦。哇！但係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依然咧冇改變佢種態度喎。誒，成日講感謝主，感謝主。咁即係佢屋企人咧就覺得好唔憤氣啊。咁問佢：你感謝主啲乜嘢啊？你俾人哋打劫，仲有咩可以感謝主咧？咁樣。他說有最少有四樣東西我可以感謝主的。第一樣東西就是呢，有些人呢是經常都被人打劫的，我只是第一次被人打的，那是不是要感謝主呢？還有呢就是說我今次呢、感謝主呢，因為我的錢包其實不是裝著很多錢，因為最大的債仔呢，因為即是沒有給到張票我，沒有給到錢我，哇！過幾日先至拎嚟，哇！所以如果佢今日俾我啊，我就損失就慘重啦！啊，所以呢樣要感謝主。第三樣嘢咧，就係、是、好彩啲錢未搶走，我個人冇事啊嘛，仲平平安安翻到嚟屋企，見到你哋好開心咁啊，感謝主咯。第四樣係咩咧？感謝主，感謝主，好彩係人哋搶我錢，唔係我搶人錢啊！即如果我搶人錢，真係我窮到窿啦，係嘛？咁樣哇，咁佢就四樣可以咁樣嘅情況底下都可以有得感謝。所以一個培養一個感恩嘅心，其實係需要操練嘅，係要佢要刻意去改變自己。當我哋明白需要喺任何環境都需要感恩嘅時候咧，而唔係為到所遭遇嗰啲嘢感恩，咁我哋咧就要問第二個問題啦，就係、是、what？為啲乜嘢去感謝神啊？係啦，為啲乜嘢啊？喺咁嘅唔好嘅逆境嘅環境裏邊，為啲乜嘢去感謝神咧？嚇，謝恩。謝恩其實呢個字咧，喺原文咧，係一個字嚟嘅，啊，係即係 thanksgiving， 係將你嘅感謝俾出嚟嘅。嚇，咁個原文咧叫Eucharisteo 咧 ，Eucharist 咧呢個字大家熟唔熟啊？即係一個我哋做主餐嗰個咧，守主餐啊 ，Communion 嗰個就係 Eucharist 嘅意思啊，即係天主教咧就會用呢個字嘅。咁即係所以咧，耶穌你記得餵飽五千人嘅過程裏邊咧，佢都有點啊？將嗰個細路仔獻上嗰個五餅二魚點啊？首先點啊？祝謝啊！祝謝即係 give thanks， 然之後先至顯咗啲嘅神蹟，餵飽到五千人。而且咧，佢喺最後晚餐嘅時候咧，亦都係點啊？將個餅祝謝，將個杯酒祝謝，然之後咧先至分出去。所以咧，我哋咧有時覺得大事先至要感恩啫，小事使咩感恩啊？咁樣，所以有啲人連咧謝飯咧都係咁樣耷低個頭。就滴翻起借完噶啦，多謝天父俾我有得食咁啊！即系咧，你會覺得嗰個餐擺喺你前邊，梗係有得食噶啦咁樣。但係有首詩咁樣講啊，有首詩咁樣講：有人有飯不能吃，有人想吃就冇飯。我今日有飯又能吃，怎能閉口不感謝？咁嘅意思，英文嘅其實係嘛？有些人病在床上邊，有飯但係食唔落。我媽就係咁，之前有些人窮人想食都冇飯食，所以我哋有得食又話有胃口食，食得落，我哋係咪要感謝啊？所以咧，其實謝恩咧係需要表達出嚟嘅。天父好喜歡人哋用嘴唇用行動去表達，就好似咧以弗所書。五章十九二十節，佢話要用詩歌、頌詞、靈歌彼此對唱，咁樣去感謝嘅。但係中國人尤其含蓄嘅，對神對人都一樣嘅。感謝嗰啲説話咧， 多數都是放在心底口難開的，即是、老婆老公做了些什麼呢，你看到個心很甜的，但是你都不會呢即是有一個感謝，哎呀多謝老婆煮餐飯啊，多謝老公啊，整咗啲整好個廁所啦，咁樣即係好少真係用個口去講出嚟。佢哋真係需要改變，學習點樣用口用行動去表達。如果唔係咧，人哋又唔知道你佢為你所做嘅咧，即係變咗白費啊。咁講出嚟就係你認定咗佢對你嘅愛。咁你有一個動物園裡面咧有兩隻鸚鵡。咁咧，佢哋啲鸚鵡好中意講嘢嘅。咁參觀啲人咧，就中意用啲食物去餵佢哋啦。但系咧，只係有一隻佢食得最多嘅。你知唔知點解？好多人好中意餵佢嘅，餵嗰只嘅。你估係邊一隻咧？紅色定藍色嗰只咧？ 藍色嗰只勁啲啊！ 嚇？ 係啊！食得 唔該，走咗冇嘢食啦。啊！佢紅色嗰只。因為佢識講咩啊 ？Thank you，Thank you， 人哋餵佢食嘅時候 ，Thank you， 耷埋頭嘅，鞠埋躬嘅，咁所以咧佢食最多。咁同樣，如果我哋咧受到神嘅恩典，我哋真係要識得學感謝，多謝神。咁咧神係恩上加恩，會更加賜福俾呢啲識得感恩嘅人嘅。所以我哋不單止要為食物要感謝，或者為神所賜嘅福去感謝。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為那些不會因為環境因素而消失的東西去感謝，感謝神。咦，什麼叫做因環境而消失會消失那些的呢？那些是什麼呢？例如蛤、啊、例如呢，你說、啊、我為健康感謝神、啊、我有健康感謝神，但健康是不是永遠、啊、是會消失的嘛，是會當你病的時候就沒有了。我哋為我哋嘅工作去感謝神啊，生意興隆，即係做得好好咁樣賺錢。但係會唔會消失啊？會有消失嘅時候嘅嚇、啊，我哋可能冇工作啊，生意跌啦、啊，即係冇所支錢啊咁樣。我哋會唔會為啊，我有屋企人，我有伴侶，為呢啲去感謝神啊？我哋會，但係呢啲會唔會消失啊？會消失。有一日佢哋死咗嘅時候，我哋會。冇即係冇咗呢種關係，我哋會傷心。所以咧，我哋要為嘅更加要為啲乜嘢去感恩咧？就為嗰啲係唔會因為環境而消失嘅恩典去感恩。例如啲咩啊咁樣？例如神嘅同在。當我哋喺患難當中嘅時候，係咪啊？神嘅同在。聖經呢度講咩啊？佢話我雖詩篇廿三篇四章嗰度。四節嗰度話：我雖然行過死蔭嘅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咩啊？你與我同在啊！你嘅杖、你嘅竿都安慰我。神嘅同在係最寶貴啊，因為同你一齊去經歷呢個死蔭幽谷啊，而且喺當中佢俾我哋嘅安慰同埋幫助係好大。第二就係話，藉住禱告蒙幫助。希伯來書四章十五節話：因為我哋嘅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哋嘅軟弱。他亦都能曾凡事受過試探，同我哋一樣，只是他沒有犯罪。我哋只管坦然無懼嘅嚟到施恩嘅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佢隨時嘅幫助啊！所以主耶穌在高天上咧，我哋祈禱嘅時候，佢就將佢嘅憐恤、佢嘅幫助俾我哋啊！佢經歷呢個苦難。第三就係耶穌嘅愛啊！我哋呢個愛咧係唔會因為環境而消失嘅。點解啊？羅馬書八章三十五節嗰度，記唔記得講咩啊？誰能使我哋與基督嘅愛隔絕呢？難道係患難麼？困苦麼？逼迫麼？飢餓麼？赤身露體麼？危險麼？刀劍麼？係嘛？喺所有呢啲一切苦難當中，我哋都唔會同耶穌嘅愛隔絕，即係話叫耶穌嘅愛圍繞住我哋，攬住我哋嘅，我哋好感受到佢愛我哋嘅。第四就係耶穌為我哋爭戰啊！呢度話：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哋，係要叫你哋喺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難，但你哋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耶穌為我哋爭戰啊！當我哋喺苦難當中，喺一啲嘅唔開心嘅裏邊，我哋無力去打，耶穌為我哋去打。 但是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最重要的亦都是耶稣当中赐给我们有平安嘛。刚才读了，他说我将这个平安赐给你们，这个平安呢不像世人赐那些平安，这个平安是使到你不会忧愁不会胆怯的。另外哇，最重要的是救恩，而且这个救恩他应许说救我们到底，他不会放弃我们。所以就算我们跌倒，我们软弱，我们衰弱了，做错了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宽恕，他会宽恕我们，我们不再被定罪，他会因着耶稣的宝血洗了我们的罪，我们可以重新 start it over 再来过。而最后他应许给我们有永生，他赐给我们永生是永不灭亡，没有人能够从我手里面将他夺走。哇，这些八大行的恩典八福是不会因为环境而去消失的恩典，所以这些我们要常常感谢了，是不是？哇，凡事谢恩，为什么啊？因为什么啊？原来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来的。哇，原来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任何环境可以感谢啊？原来是神的旨意，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定的旨意。这个旨意是向你们，是为我们要定的旨意来的。所以既然如果是神的旨意，就一定是怎样啊？一定要成就的。所以什么是神的旨意啊？什么是神的旨意啊？问回转头，就是你们要在任何环境凡事谢恩咯，这个就是他的旨意咯，所以也都是一个命令来的。那怎样在我们身上成就可以凡事谢恩呢？第一，就是要藉信徒显明耶稣的大能来荣耀他。第一个就是要荣耀神，神的旨意就是要藉着这些的所有不同的环境，好的环境或者是逆境，能够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还仍然能够感谢神的去荣耀他。怎样做到啊？在这个哥林德后书四章七至八节，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有这宝贝啊，这个宝贝是谁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就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你看到这个金句里面呢，有多少灾难啊？有多少患难在里面？基督徒使不使要遇患难啊？是有的，有患难的，是吗？被困住，被逼迫，被丢弃，被人打，这些是吗？是患难。但是个恩典是什么？耶稣基督使到我们能够呢觉得在困住，我们不会失望，我们不觉得被丢弃，我们不觉得被打倒，也都不致死亡。哇，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种大能，这种大能可以荣耀他。哥林多后书呢，那里更加说耶稣对我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会觉得自己患难当中很软弱，我没办法站起来，但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再一次站立，我们再一次可以感谢。帖撒罗尼加人呢，其实在当时的环境 是很受到罗马人，受到那些犹太人逼迫，他们的那个情况呢比中国现在的信徒呢更加惨，因为他们是第一批。这一封帖撒罗尼加前书呢是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去安慰去鼓励他们，而他们是第一批人呢是遭到很多的苦难。例如我们知道他们会因为信耶稣的缘故被人捉去斗兽场那里被些老虎狮子咬，或者 当他们蜡烛那样烧他们 去, 去將嗰個庭院咧點著嘅，攞啲火把就係人把嚟嘅，係啊，即係佢哋就遭遇呢啲嘅。但係喺呢個帖撒羅尼迦前書一章六到七節咧，咁樣形容佢哋啊，保羅形容你哋喺你哋嘅大難中蒙了聖靈所賜嘅喜樂，領受真道就效法我哋，也效法了主，甚至你哋作了馬其頓同亞該亞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啊！哇，在大患難中，竟然他們的喜樂、他們的信心成為其他信徒的榜樣。這一種就是剛才所說的那種打不倒耶穌基督的能力在他們身上，是榮耀神。第二樣嘢咧的旨意咧，就是話要令信徒去相信神。這種相信咧，係信得過神啊！要明白一件事，就是這一句了，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哇，乜嘢？呢度講講乜嘢？係我哋曉得啊，即係 we know， 我哋知道知道啲乜嘢啊？知道咧，神會將所有嘅事咧，會喺佢嘅安排嗰度咧，搞得好奇妙嘅。然之後咧，安排到咧，令到愛佢嘅人咧係得益處嘅。你係，但你呢個知道而唔係話睇到喎。呢個知道係一種信心嚟嘅。嗰啲嘢可能未實現，你睇唔通神點樣佈局嗰啲嘅嗰啲事情，以至到啊，原來件事安排到咧咁完美，可以令到信徒得益處。你但係你有呢個信心。神總有美好的安排，就例如你記唔記得咧舊約嗰個約瑟啊？佢俾哥哥出賣咗，好慘，出賣仲要賣到埃及噶嘛？但係竟然佢最後咧喺創世記最後一章五十章二十節嗰度，佢講咩啊？佢話從前你哋嘅意思係要害我，害到我雞毛下撇啦，係嘛？又被賣又坐監咁樣，爭啲死噶啦！但係神嘅意思原是好的。是要保存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從前遭遇的，你覺得是一種很大的患難，但是今日回頭一看，看到原來神這樣的鋪排，原來是成就今日的光景。摩西的出生本來就是一個災難，是不是？摩西是希伯來人，一出世佢就要應該係點啊？死嘅，因為嗰陣時咧，法老要佢哋，即係要佢哋死，即係希伯來人嘅 B B 全部要死曬。佢本來就要面臨死亡，但係經過神嘅巧妙安排底下咧，竟然佢個媽媽好巧妙就成為入咗宮嗰度做佢嘅奶媽，仲係有人俾錢佢養自己個仔啊！咁樣養大自己個仔，仲有人俾錢嘅，係咁樣嘅情況底下，將摩西學咗好多埃及好多嘅智慧學問，以至到幾十年之後，神要派佢翻翻嚟埃及去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啊，係咪好巧妙嘅神嘅安排？當我哋回望我哋過去，我哋恩福教會嘅弟兄姊妹，我哋過去。我哋有好多好多嘅相同，系咪？你点样睇我哋？哇！喺第二间教会行出嚟呢啲嘅相同，你点样去睇呢啲事咧？你系咪觉得哇系好苦难，好唔开心咧？定系你再行远啲嘅时候，我哋会就会讲翻哦，原来我哋神咁样嘅安排系成就今日嘅光景啊！今日的光景可能是成为永远的荣耀，是吗？神说你们现在是自暂自轻的苦楚，为要成就将来永远无比的荣耀。你有没有这种信心去看到你信得过神对我们的种种的安排呢？第三，我们有什么旨意呢？就是能够更加认识神。这个认识神不只是说一个表面，哦，我知道神的存在，而是你更加了解神，还有我们跟祂的关系更加密切。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很多年，但是祂都未必是认识神。但是苦难，有人说苦难 就是神用来锻炼，是一个锻炼场。苦难就是祝福的包装，你信不信啊？当一些基督徒经过一些苦难之后，他就更加经历到神的同在，更加去认识祖主。在耶利米书24:5-7，耶华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太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民经历过什么事？被加勒底人，即是巴比伦人掳去了嘛，掳走了，离开自己的家园，做了一个被掳的奴隶，去了巴比伦，去了亚述那些地方生活了很多年，惨不惨啊？但是呢，竟然在过程里面经历到呢，神竟然将他们呢可以回去自己这个迦南地以色列地那里重建家园。哇，这个经历，他们当他们呢再聚集的时候呢，带领群众一起去赞美欢呼，回想到为什么自己会被掳，今天为什么奇妙地神将他们带回来。所以这个呢是神要他们经历这个苦难，锻炼他们，以致到能够认识耶和华神是多么真实，多么信实，还有多么慈爱，是一个守约施慈爱。守什么约啊？神说过，你如果不守我的约，你去拜别神的话，我就将你从你的所住的地去被人掳走了。但如果你后悔，你再归向我，我就将你带回来。这个就实现了神是这个守约施慈爱的主。所以这些的经历令到我们的信心呢是得以增长。第四呢，所以就是还有呢，是说耶稣在这个这个平静风浪的经历里面，是吧？门徒经历风浪很惨啊，差点浸死或者差点船都烂晒，是苦难来的。但是耶稣在船上的时候，他经历到耶稣那种平静风浪的威力，那以致到他认识到耶稣。所以彼得都说，哇，这个到底是谁啊？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个认识是非常之重要。原来我们有耶稣在大厅，我们就不用怕了，这种的心情。信心是需要 受苦难的考验，然后才能够迈向成熟。迈向成熟，这个呢就是罗马书保罗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哇，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进程来的。我们呢，基督徒呢，不是事事顺境的。有首感恩节呢，好喜欢唱的歌呢，叫感谢神，是吗？他说呢，感谢神赐给我们路旁玫瑰，是吗？有玫瑰好漂亮，花好漂亮。但是什么？感谢神玫瑰有刺。为什么玫瑰有刺我们都要感谢？关我们什么事？哇，毒亲我的。这些苦难来的，但是我们都要感谢，因为在患难那里能够教导我们生忍耐，忍耐得多呢，我们就变得老练了。所以我们有几大的苦难呢，我们都不觉得忧忧愁愁，我们都不会觉得要忧虑要埋怨最后要离开，反而我们更加懂得去祈祷，去感恩，去赞美，以致到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盼望什么？神在祂的计划里面一定将这些事搞好的，万事都互相效力的，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经过这个患难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得益处的，神叫我们好的这些患难，所以以致到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哇，经历患难还可以欢喜，这一种就是一种成熟的，成熟的，神要我们迈向成熟，这四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凡事感恩的总结是什么？第一， 凡事就是无论你顺境逆境，你都要感谢神，无论大事小事你都要感恩。第二就是谢恩，我们更加要为那些呢不要因为环境而消失的恩典去感恩。不要只是呢、为到我们、一些暂时有的东西，我们去只是为那些感恩。我们都要感恩，但是更加要思想这些不会因环境而消失的感恩，特别是耶稣。耶稣他自己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福气，我们就为那些福气祈祷，但是我们没有为到那个给福气我们那个主去感恩。即是好像有人送礼物给你，哇你就一手立了份礼物，然后呢 就一味哇哇好开心好开心啊，感谢份礼物感谢份礼物，拆开哇原来一个好靓好靓的、手表或者的好新款的 iPhone， 哇你感谢感谢一路咁，但是呢那个给你礼物你的人呢你不懂去感谢他，咁你就走咗啦，咁就真係忘恩嘅啦。所以我哋要學習感謝嗰個俾禮物我哋嘅神嘅旨意，記得啦。神嘅旨意要我哋凡事謝恩，目的咧係要我哋榮耀神、相信神、認識神，仲要邁向成熟。呢四個就係神喺我哋為我哋度身訂造嘅旨意。其實神嘅創造咧，里面呢都看到这个真理。神的创造怎样？有白昼，也都有什么？黑夜。有阳光，同样有什么？雨水。但是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晴天定阴天，是白昼定黑夜，都是神美好的恩典来的嘛。我们不可能没有是但一样的，是不是？但是在这些黑夜里面，我们都能够经历那种的恩典嘛，都有那个恩，即是恩典给我们的益处的嘛，是不是？所以你就要知道呢，我们人生经历的一定会有顺境，也都会有逆境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都有神的恩典给我们支取。大家有没有打机啊？不懂打机。但我都打下機，或者睇啲仔女打機。有一個叫做 Maples 嘅機，嗰、那個 Maple Story 嗰個 game 就係點啊？就係咧誒，即係誒喺唔同嘅 level 就要攞啲禮物啊！我好似係咁嘅係嘛？未打過，就係攞啲禮物喺你生命嘅沿途裏邊咧，你都有唔同嘅禮物可以攞嘅。我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神喺我哋生命裏邊擺咗好多架撐。好多架撐，有寶劍，有頭盔，有靴，有盾牌，有盔有嗰、那個盔甲，有面罩，有箭，哇！好多架撐俾我哋去攞嘅。但係咧，我哋攞嘅時候咧，要有打怪獸嘅，有好多人阻攔你嘅，我哋會衰咗，會冇咗命嘅。但係咧，主耶穌又會俾我哋就有命嘅。跟住咧，我哋又可以繼續攞嘅，攞到最後咧，我哋咧成身咧係一個咩啊？係啦，係一個軍裝嘅精兵嚇，已經咧帶好曬主耶穌俾我哋嘅所有嘅武器，然之後我哋要打大佬，我哋打邊個大佬啊？打魔鬼，我哋打低我哋所有患難俾我哋嘅打擊，我哋嘅灰心。这些的埋怨打低，然后我们很荣耀的进到叮叮叮叮叮叮叮 game over， 我们就可以去天国那里享受这个荣耀了，是吗？哇，原来有个这样的 game 的，大家要记得了。这样呢，所以呢，即我们知道我们要经历患难，但是在患难里面神会给足够的恩典给我们支取。我们用什么 去拿呢？我们要用感恩的心去支取神的恩典。凡事謝恩，這個是神什麼？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定的旨意。我們一起低頭祈禱。親愛的天父，感謝你，感謝神，你真的讓我們人生去 玩呢個 game 嘅時候，我哋玩得精彩，因為你俾我哋好多嘅恩典，你俾我哋好多嘅架撐，以至到我哋能夠勝過世界，勝過我哋呢啲嘅患難。因為主耶穌你與我哋同在，一齊去經歷所有呢啲嘅苦難同埋祝福。神啊，我哋感謝你，願意我哋真係凡事能夠去睇到，用屬靈嘅眼睛睇到神你自己嘅手嘅托大，你嘅作為。我哋經歷過之後，我哋要為到神你喺我哋身上所作嘅，我哋要去宣揚，我哋要榮耀你，去讚美你。主啊，我哋好感謝你喺感恩節裏面俾我哋嘅呢一段咁好嘅經文，凡事謝恩，因為呢一個係你喺耶穌基督裏面向我哋所定嘅旨意。感謝天父，祈禱奉教主耶穌名求。阿門。